六月的小客人。六月是太阳的第六个儿子，他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就想到一件大事儿：我应当请地球上所有的小朋友来做客，快快乐乐地玩一天。他仰着脸望着太阳，爸爸，您同意吗？太阳笑着点点头，同意，今天该请小朋友们来玩一玩。他说完话，就动手替六月写请帖。地球上有多少小朋友，就写多少请帖，把请帖拴在金色的箭上，一齐射出去。小朋友们收到了六月的请帖，赶紧穿上新衣裳，有的捧着鲜花，有的拿着气球，来到太阳宫。太阳宫，金砖砌的墙，金瓦盖的顶，亮晶晶，晶晶亮。小朋友们一到，大门就打开了。六月又蹦又跳，从里面跑出来，后面跟着他的爸爸，太阳。爷俩一起说，欢迎欢迎。太阳宫里有个很大很大的花园，小朋友们走进来，满地的太阳花开得更美丽了，太阳树上的鸟唱得更欢了。太阳叫六月给每一个小朋友倒满一杯百花酿的蜜糖水，喝吧喝吧，小朋友们，我祝大家健康幸福。太阳刚举起杯子，忽然六月拉住了他的手， 爸爸，等一下，我看见一个客人才来，这会儿站在门口，我去把他接进来。 六月去了一会儿，把那个迟到的小朋友接到花园里来了。这个小朋友脸儿又瘦又黄，衣裳碎成片片，赤着一双脚。花园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太阳说，小姑娘，先喝杯蜜糖水，再告诉我们你是从哪儿来的。小姑娘接过杯子，呆呆地望着大家，不知怎么的，鼻子一酸，掉下一串眼泪来，正好落在杯子里。她说， 我看到大家心里真高兴，可是我想到自己，想到许多跟我一样的小伙伴，就忍不住要哭了。我从不幸的地方来，地球上有不少这种不幸的地方，那儿有许多不幸的孩子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收到了请帖，可是他们不能来参加六月的联欢，就让我做代表来向幸福的小朋友祝贺。 小姑娘说到这里又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六月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样，眼圈红了。太阳呢，紧紧地皱着眉毛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小姑娘才忍住眼泪说下去， 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有一双勤劳的手，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工种地，可是一些强盗用飞机炸毁了工厂，用坦克把绿油油的田地变成了一片荒滩，许多孩子失去了爸爸妈妈，许多爸爸妈妈失去了孩子，没有给炸死打死的就挨饿受苦。 说到这里，他把蜜糖水一口喝了下去。 我已经几天没喝到水了，我们那儿找一口水喝都很难啊。 小朋友们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，一起哭起来。六月哭得更伤心。这时候太阳站起来说，小朋友不要难过，来跟我去看看。他 太阳把小朋友们领到太阳宫的钟楼上，这是最高的地方。低头一看，地球上这里那里着了火，冒着烟。小姑娘讲的一点儿也不错，那些地方太阳的光照不进去，强盗们在行凶呢。在炮声枪声里还听得见人们的哭声。太阳说，小朋友们，世界上不都是黑暗的，你们看，有几块大大小小的地方，那儿在我们的照耀下，人们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，人民真的当家做主人，他们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国家，不让敌人来破坏自己的幸福生活。小朋友们按照太阳指点的地方看去，果然看到了那些地方，不由得心里舒畅了一点儿。太阳又说，往后这地球总会大变样的，你们今天相亲相爱，以后也相亲相爱，地球上不许再出现强盗行凶的事儿了。总有一年，我的儿子六月会请到地球上所有的小朋友到我家做客，你们说是吗？ 是的，是的，小朋友们高兴地叫起来了，我们得让这一年早早到来。 小朋友们快乐地玩了一整天，就告别六月和他的爸爸太阳，回家去了。他们都想， 为了让这一年早早地到来，我该做些什么呢？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